这个修佛念禅宗啊，最主要心要静，心不静哦，那个经文是进不去的。所以先深呼吸一下，然后我慢慢的把十番显见很快的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现在上到第三番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啊，其实整个如来这个楞严经是干嘛？希望教我们开悟啊，明心见性啊。所以他事实上是在讲这个实相啊，你一定要有概念，他就是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讲我们最初始那一面心到底是什么状态，讲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境界啊。所以啊，十番显见啊，就是在帮助我们。你说十番显见是不是在讲如来藏啊？其实十番显见已经慢慢开始正在帮助我们，准备我们，帮助我们准备去听如来藏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没有讲过啊，就是说你要请一个人来啊，这个本尊不在现场，就把他的照片拿来了。那照片呢，长得跟本尊一模一样，可是你说他是不是本尊？他不是。但是你见到本尊的时候，你会马上说，哎呀，我知道你就是那谁谁谁，就是这个样子。十番显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见性啊。你一定要，我说啊，这个你在学楞严经，你想学好，那个层次很重要。我就一直跟大家讲，那层次很重要。一直到楞严经的后面呢、啊，那层次还是很重要。层次是什么？那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啊，就是你从啊这个如来藏啊，怎么到见经的，或我们讲的见性。那么再往后面呢，讲到识，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心意识啊，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识啊，一个比一个虚妄，一个比一个烦恼，这样子的层次你要把它弄懂。所以啊，我们现在啊，其实真正想了解的，真正想证悟的是那如来藏，但是现在没人看过如来藏，他也跟我们讲不清，所以就拿了一张如来藏的照片讲给我们听。那如来藏的照片是什么呢？就是十番显见啊，就是十番显见。他拿十番显见告诉你，哎呀，这如来藏长这个样子。之后啊，他真正要破的是什么？破你的妄心，那个妄识。我们原来以为识心，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是如来藏啊。他今天把如来藏的照片拿给你看，说不是，你看那识心长的是那个样子，如来藏长的是这个样子。哦，你原来以为识心是如来藏，其实不对的。在十番显见，先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要知道说，因为楞严经好长嘛，它每一段每一段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原来十番显见啊，是让我们知道哦，那个识心啊，我们原来以为是如来藏的那个啊，其实不是哦，如来藏其实应该长这个样子。你大概有概念之后啊，你这照片啊，它有十次跟你解释十番显见，十次跟你解释啊，这见性是什么？也就是这种十次啊，告诉你这个如来藏的照片啊，跟你解释。那么往后啊，你就会终于有一天看到如来藏的真面目。然后你看到如来藏的真面目的时候，如果有人曾经翻阅过那一段，就知道他讲的怎么跟心经里面讲的好像啊，那东西。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知道啊。所以啊，这个如来藏啊，这个照片啊，我们上次讲了三处。啊，第一处先告诉你什么是见性，对吧？先介绍见性给你，说见啊，不是用眼睛，别搞错啦，不是我们所谓的看到外面的光明啊，或色相啊，啊，他说其实啊，这个见啊是见性，见性啊是真的让你能见到，那个眼睛只不过是个器官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所以他第一番显见其实介绍这个见性出场。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以前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哎呀，一定要有这个看到光明啊，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象，那才是见。但是到现在呢，他告诉你，见明是见，见暗也是见啊。那个见，你要把它那个范围加大，你要明白它那个见到底是什么啊？你有没有眼珠？你有没有眼睛？有没有那个外境？其实见性不变啊，因为见明见暗都是见。哦，这个是第一番显见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那第二番呢，就告诉你，哎，这个如来藏的照片有个特点啊，这个如来藏长什么样子，他不动啊，他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客栈的老板是在那个客栈里面不动的，客人啊会来来去去，你的烦恼啊，你那些粗的烦恼就是那客人， 客人来来去去啊，可是老板不动啊，这就告诉你如来藏他不动啊，但是你的烦恼、你的这些执着会断，会来去啊。所以呢，另外一个是比较粗的烦恼，那比较细的呢，比较细的他告诉你是灰尘。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这一段，他告诉你啊，你平常啊，这灰尘在这房间里面在晃动的时候，你是一点都不感觉，唯有大雨过后，那个阳光从门缝、窗缝里照进来，或窗户那个玻璃照进来，你一看，哇，那窗玻璃上面都是灰，或者是那个尘，那个灰尘啊，就在房子里面飘摇。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发现原来这房子里面都是灰尘。这个灰尘是用来解释比较细的烦恼。那个阳光呢，往回照，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叫做反闻文自性啊，回光返照啊，照你的真如心啊。好，掐贼，有同学来，好，那照你的真如心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在讲第二番显见，你要记得，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生死是来来去去的，但是如来藏是如不动的，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个就是第二段所讲。上次我们第三段呢、啊，第三番显见讲了一部分，前面三番呢、啊、是牛刀小试，非常简单呢、啊，所以一定要听懂啊。那个第四番真的开始比较，就第四番难一点。第五、第六呢？第五、第六、第七，我觉得我有把握把你们讲懂。哦，那个其实第六番显见已经有一段是很烧脑的。那个我相信我可以把你们讲懂。八九十就要花一点功夫了啊、哦，要花点功夫。但是我觉得十番显见对你们来讲，应该我自己感觉不会是问题啊、哦，不会是问题。那个，因为我已经讲了两班了，已经大班有一班已经听懂，那你们班不会有问题了。那第三番显见啊，我们讲什么？第三番显见啊，其实它真的告诉你是说，显见啊，它是不灭的，所以你要去想啊，它会有不灭，而且它会有不失，你不会失去它，而且显见啊，那个见性你不会还回去，你真正楞严经学得好的话。你这三点你要去搞清楚它的差别在哪里？请问你不灭、跟不失，还有不还，它这三个差别在哪里？这个你要搞清楚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是不灭，所以不灭啊，你就要想它对面是会灭掉的东西，什么东西会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分段生死啊，我们的肉体会灭掉啊。我们这个肉身呐、啊，或者分段生死啊，我们每次投胎啊，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一段一段这种分段生死啊，这个东西会灭掉。如来藏会不会灭？如来藏不会灭。你死了100次，生了100次，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如来藏没有变过啊。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就先预告，你要不，什么叫不灭？什么叫不失？什么叫不会失去它？什么叫做不需要还给别人？这三个层次你要搞清楚啊。那他告诉你，因为波斯匿王有钱呐、啊，富可敌国嘛，那整个国家就是他的。那这老国王已经62岁了，他很担心啊，他很担心他这一挂掉之后怎么办？那大家会说很好啊，所有做的坏事通通都不算了，一笔勾销了。但不是嘛，人家波斯匿王修行啊。他做了很多好事，天天布施，对吧？你看多少人到他那个国王宫里面去吃饭，天天吃。那他做很多好事，他也修行啊。他很担心，他这两眼一闭，两腿一伸，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这可怎么办？所以那个佛啊，就跟他讲，你不用担心啊。佛告诉波斯匿王，你啊，这个人的寿命啊会死啊，你的肉身会死掉，对吧？是说3岁的时候啊，跟这个10岁、跟20岁、跟30岁，他自己都觉得每一天都，因前面是每10年感觉自己变老了，后来呢，他说是年复一年，是每一年变老，每一个月变老，等到我们快要死掉的时候，每一天都在变老，最后是每一分钟你就发现他整个肉身正在毁灭当中，fall apart。所以他就说啊，这个分段生死是没有办法，跟你有没有钱，跟你聪不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人就必须面临这一死啊，而且死亡的过程大家差不多。但是佛陀就安慰波斯匿王，他说啊，在你这个有这个会变灭的这个肉身啊之外啊， 他就跟他讲，其实啊，你还有一个不生灭的，不会灭掉的，不灭的话就是不生灭吧，不会生灭的一个如来藏。所以这个我们上半啊，这个我们刚刚复习就是我们昨天上一堂课之前所讲的。那下一堂，我们这一堂课要讲什么？他说啊，到底是他今天佛就要告诉啊，说我今天要示汝不生灭性，告诉你啊，老国王，你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不生不灭的。所以他说，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这边还没讲嘛，对不对？从这边开始讲啊，好。所以啊，佛怎么去跟他解释呢？佛是说啊，他就问大王，你以前有没有看过恒河水呀、啊？大王说有啊，我3岁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带我去这个祭恒河啊，这个要祈福啊，所以我3岁的时候我就看过恒河了。这个地方开始其实是这一个 chapter 的重点啊，但是这个 chapter 这个重点很简单，他说啊，我3岁就看过了。那佛后来就问他说啊，那你后来有没有再看过？他说我经常看啊。等到我60岁的时候，我现在62岁，我还是看恒河啊，经常去看恒河，因为印度就在恒河旁边，大家都喜欢去看恒河啊。那就像大那个上海人喜欢看黄浦江一样啊。那这个黄浦江或这个恒河，他说，那你现在62岁去看恒河，跟你3岁的时候看恒河有没有差别？那老国王说，那恒河就是恒河啊，没有差别啊。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看恒河还是长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不对啊，恒河现在水比较脏啊，那个土比较泥土啊，那个 dust 比较多啊，那个可能淤塞了啊，那老国王也有可能得了这个白内障哦，看东西看不清楚啊，怎么会恒河还是恒河呢？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第一次在看这本《十番显见》，我问我自己，我说这逻辑怪怪的，那恒河不是变了吗？后来想想自己这个问题很傻，为什么？因为你是着相了，你从相上在看恒河。事实上，第三番显见他真的要讲的是什么？你要见性，你要去看恒河的水性。它不管是沙多沙少，这水多水少啊，是干了的恒河还是有水多的恒河，它的水性不变啊。你要知道那四大种性，到最后来的后段的那个楞严经，他会告诉你，恒河你要看。看的不是它恒河的样子，你看到的不是它的河水相，你要看的不是它的相，你要看它的性，它的水性不变啊，它的水性就是四大种性不变。那最后楞严经会告诉你，其实水性啊，地水火风空跟势，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显相而已。所以第三品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告诉你，你看任何东西。不是光这个水，你看任何东西，你要看的是它的体性，你别老看它的相用，相用就这么简单，假名、假相、假用，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这个你就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啊，你今天拥有的一切，我们旁边的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你的钱财、你的名誉、你的 everything，你最喜欢的那些珍宝。到最后，你知道它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通通都是要还的。它最后第五番显见，它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对不起，全部都要还。有的啊，是你活的时候你就得还回去；有的呢，是到你闭眼的那一天你也得还回去。所以你闭眼的那一天啊，其实已经够 suffer 的了，然后你还要忙着把这些东西还回去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已经还回去的话，你当天如果要还是很痛苦的，会让你的死亡过程非常的不顺利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所以十番显见他告诉你，在这边告诉你是不会灭的啊。那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所以大纲大家懂了，那我们来看看他经文怎么讲啊。他说：“大王啊，汝年几时见恒河水啊？王爷呐，我生3岁啊。”慈母惜我夜乞婆天，他的老妈呀，就带着他去祭祀。那个夜是不是祭祀的意思？乞婆天呢，反正就是一个天神啊。那么他妈妈都祈求长命的，妈妈就带着这个波斯匿王3岁的时候啊，就要去祭天。经过此流，就经过了这个恒河。他说：“尔时即知是恒河水。”哎呀，那时候我就看到恒河了。那佛啊，就跟大王说：“大王啊。”如所说，就像你这样讲的， 20之时衰于10岁，对吧？20岁就比10岁的时候是老一些啊。30当然又比20岁老，乃至60，日月岁时念念变迁。他说你自己也知道，现在我们都62岁了。其实那个波斯匿王跟佛同年，现在62岁。他说，那你三，我现在就问你啊，你3岁的时候啊，3岁见此何时啊？至年13，其水云何？那3岁的时候，你见过恒河？他说你经常见恒河，你13岁的时候又见恒河，有什么差别？王言如3岁时宛然无异。他说：“哎呀，我不管几岁，13岁的时候到今天的，乃至今62岁了，哦，去看这恒河，宛然无异，亦无有异，反正就都一样，那恒河没差。虽然我人越来越老。”佛就说是啊，他说你看啊，佛就讲一个东西啊，也是告诉你怎么去辨别何为虚妄，何为真实啊。他说汝今自伤法白面咒，他说你本来就是今天不是自己在那边讲说，哎呀伤神啊，自己伤神伤心啊，说头发白了，脸也皱了啊，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啊。那当然，我们越来越老，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肯定啊是比童年的时候多啊。那他说，但是啊，老国王啊，他说啊，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其同时啊，观河之见有同貌否？这个见是什么意思？观河之见，猜猜看，你们猜是见啥？对啦，Rebecca 答出来，见性。这边同学都答出来了，见性，观河之见，就是你3岁、13岁、62岁，你去看这个恒河。你用什么看？当然，你说我用眼睛看，但是我们第一番显见不是讲过了吗？真正让你在看的是什么？是见性啊！你这见性有没有变？你脸有生皱纹吗？脸都皱起来了，眼睛生白内障，但是你见性没变，你依然见恒河啊！他就问他说：“那你这个见性有没有同貌？有没有变老啊？同是年轻嘛，貌是老啊。貌好像是60岁是吧？还是70岁？好像要查。”下，这是古字啊，它代表一个年纪啊，70岁左右吧，大概。他说你见性有没有变老啊？他说王也说不，王说啊，这个王言呐、啊，不也世尊没有啊？他说，所以啦，佛就跟他说，大王啊，这个地方呢、啊，你就要注意啊。他说，大王，汝面虽皱啊，而此见经未性未曾皱，你的相会变啊，就跟大家讲，相肯定会变，但是性不变。所以这是其实是《楞严经》或《金刚经》或我们讲这个，佛经，它最主要你一定要能够明白体性跟相用。体性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本性，如如不动的本性。相用是因缘，随着因缘，其实因缘是什么？你说穿的就是我们的业力。你为什么今天比人家长得好看，比人家有钱，比人家吃香喝辣，或者为什么我们今天比人家笨，或？过得没人家好，跟你讲，其实这个叫做自作自受，就是你怎么你之前的因，这现在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果，享用啊，不管你是甘心不甘心，都是在享用你之前的这个果报。那这个东西其实随缘变现，随缘显相，其实就是随着你的业力在显相。但是所有人的如来藏是不变的，所以他说啊，你的相会变，但你见性不会变皱啊。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啊。那个会越来越老，就开始生皱纹的，或者你的样子会变的，这一些东西叫做变。但是你要知道，不但变化，它最后一定会变灭，这是一定的。什么叫做因缘生灭法？因缘生灭法就是它既然能够有出处，它就最终一定要灭掉，这是没办法的。所以你知道吗？所有的获得，它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一定会失去它，只是在什么时间点失去它而已。那不皱的呢？它不会变的。不皱的意思代表什么？就是不会变化的，它就不变了。那不变的什么？你就不会变灭了，所以它就不生不灭嘛。一个是因缘生灭，另外一个是不生不灭。变者寿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这个很重要。那个变啊，会变化的。你只要自己去想，你摸摸看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老了。这个东西就是会变，它是因缘生灭法，所以它也在告诉你什么叫做什么东西会灭，什么东西不会灭。彼不灭者，原无生灭。那个不变的呢，不会发生变化的呢，它就不会生灭。我现在还要搞定这只猫，来来，你先过去。 我跟你呛一声，那你就完蛋了。彼不灭者呢，原无生灭，云何于中？受云何于中受辱生死啊？他说啊，就这没猫一搞，现在就乱掉。我刚刚讲什么？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云何云中受辱生死？他说，其实啊，我们呐、啊，这个你就去想，这个肉体有生有灭，其实就是分段生死了。我们肉体是生生灭灭，分段生死。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这生灭之中，还有一个不生灭之性。这个大家其实要记得这件事情啊。那它其实这一段蛮简单，因为一二三番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会变动的、会来去的那些东西是生灭的。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不生灭的它根本不会动。他说他都没有进过，又怎么动呢？第二番那个你要能弄得懂，他那个阿难忽然开悟，讲了一句很神奇的话，他说我都那个如来藏我都没有进，怎么会动啊？或者我都没有动，怎么会静呢？就是根本你要想啊，动跟静，again 又是回到了人类的二元呢、啊，相待，它没有动也没有静。所以我们在讲不生灭的时候，并不是说离开了生灭，还有一个不生不灭，并不是说哎呀有生灭啊，那我这个放下这个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其实不是的。他的意思说根本没有生灭或不生灭的概念，如来藏到最后啊。我们到第三番显见呢、啊，会讲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万法由心造啊。这个万法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是什么？因缘生灭，是不是还有一个无为法？如来藏不是因缘生灭。你说，哎，老师，万法由心造，那这个上个礼拜台北的同学就问说，那这个无为法如来藏怎么会是也是由心造？我说那就是了，因为。真正的那个最高境界，到最后啊，那个如来藏啊，真心本性根本没有真跟妄的相对。你有无为法，为什么有为法？因为你有为法。你没有有为法，你就没有无为法。所以，当你还有有为法跟无为法的这个层次的时候，有为无为都是心所造出来，全部都是虚妄，连如来藏都是虚妄。你要你慢慢你去体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如来藏是虚妄，是当你还有有为跟无为，当你还有妄心跟真心的那个概念的时候，真心妄心都是妄心。你要慢慢进入那个境界，它会越来你会越来越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啊，这边也是啊，这第三番呢、啊、是最后一条，后面还有一小段呢、啊。他说你汝啊，自经商这已经都变哦，最后而有隐蔽。莫迦离，这个莫迦离就是外道啊，都言此生死后全灭。外道有一个比较荒谬的理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人啊，就是有点回到我们说三世生命观，第一世就是人这个出生，反正呢就是莫名其妙出来了，死之后呢就灰飞烟灭。这个我会的，灰飞烟灭，上礼拜学会的灰飞烟灭。所以灰飞烟灭之后啊，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呢，这一群老国王，还有这群人，以前不认得佛的时候，都是在外道那边学习，所以外道经常跟他们讲些很奇怪的东西，他们很害怕。所以现在哦，那佛啊就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啊讲给王听，所以王闻是言啊，信之深厚啊，舍生去生。什么叫做舍生去生？就是你舍掉了此生，去呢就是还趋向啊，就是。还有彼生，就是舍此生去彼生啊，与诸大众永耀欢喜，得未曾有。所以大家知道说，哎呀，这个死后还有灵魂啊，我好好修行啊，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可以带着。他说觉得很棒，可以继续，而且他不觉得他这个，因为有一些人其实是很担心啊。你别有每个人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辈子业这么重啊，重新洗牌，重新开始。有一些人是说，我很担心，我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当你跟他讲还有一个灵魂的时候，心里会得到比较大的安慰。所以每个人的心态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一般人来讲，应该是听到还有一个灵魂，然后你能够有一个能够继续你自己的生命，不管是以什么形态继续，大家好像听的是比较安心一点。所以这是前面三番哦，非常就比较简单，算是一个奠定基础。前面三番呢，只是一个这个小试水温啊，牛刀小试。第四番开始就 真的稍微难一点点了啊、哦，可是我觉得讲懂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看第四番讲什么。第四番，阿难即从坐起，礼佛合掌，长跪薄言啊、哦，这边不用解释了。世尊，若此见闻啊，其实见闻啊就是见性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如果是不生不灭的哦，那他现在就 challenge 老师啦。云何世尊明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心慈悲，喜我成垢。所以这个地方来了，你看前面是不是说不灭？这个地方说不失，所以阿难搞不清楚不灭跟不失中间的差异性。所以我刚刚就要告诉你，什么是不灭？你有办法用你自己脑子想想看，不灭跟不失，一个是灭掉，一个是失去，你觉得差别在哪里？Carol， 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不灭跟不失。 嗯，不灭跟不失，对。你去想一下字面意思，灭是什么？ 灭就是不生不灭。 灭，你去想，它就没了嘛，它就消，它灭掉了，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死掉了，有可能它死掉了。可是失呢，是说失去，这个东西有可能没死掉，没灭，但是你失去它了。你要去想一下这个 difference 啊、哦，它如果灭掉的话，那你肯定当然会也就失去它了啦。那你可以说没有关系，它灭尸体还在我家，这也可以。可是没有灭掉，也有可能你就失去它了，对不对？我们交个男朋友，他好端端啊，分手了没了，我失去他了，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再找回来，可是中间他有可能失去了，没死都还可以找回来， 对不对？没灭就可以。 对，没灭就还可以找回来。所以先告诉你，第一个是告诉你人，你要去想它重点在哪里。第二章其实是告诉你分段生死会灭，人的肉身会灭，人的相用会灭掉，但是呢，见性不会灭，如来藏不会灭。那第四番是告诉你什么？其实啊，它根本不会失，你也不会失去它，你不会失去它的。它不但不灭，你有可能说那不见了，那个东西跑了，它不会跑。从头到尾就在你旁边，就在你身上，从来没跑过。这个是第四番显现要告诉你的，所以你就去把它想成一个，就是说这个模拟宝珠啊，从头到尾就在你口袋里面，都在你的小兜里面。但是你被你的小兜的口袋给罩住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一直跟着你，你都不知道它在旁边，所以其实是很可惜的。那他现在告诉你，其实这个见性根本不会失去。那佛啊，就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来告诉你怎么不会失去。我那时候看这个更没看懂，心想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看懂，他是怎么形容呢？他说啊，如果今天你的手背啊，就在线上的同学，如果你看不到我，你就自己去想，你把你的手背往天空举，哦，你说这样往上举就叫做正，这个定义就是正。这是我们人都给它定义，就这个就是正。然后你把手背垂下来，你的手背如果往地下指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叫做凡。然后你去看它这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啊，你人啊，是不是你把手背往上举，你就说正，而且正你会加一个什么好，你会给不但啊，你会着这个相，人就这样子，你会去取这个相，他手背是往上指的，然后呢，你会给他一个名字，说这个东西叫正。给了名字之后呢，你还会再有一个这个 price tag， 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好啊，我喜欢。那倒过来呢，你手背往下就叫做倒，而且呢，倒了之后还不够，你要说倒是不好的啊，哦，表示是糟糕的，然后我不喜欢。所以人就很怪啊，可是佛就告诉你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去想一想，你这个手背啊是正的。或者是倒的，它就是那个手背啊。你的手背有没有因为倒下去少了一块肉呢？或少了一根毛呢？没有啊，它就是那手背。你为什么不能看到，不管正不管反，它都是那手背，你却只能看到它的手背是正的还是反的？他说这是人的问题，这就是讲说我们二元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好，我们先讲第一个例子啊，就是讲这手背。我们把经文看看，这个地方很简单。第四品分成前半跟后半，后半比较难，前半一样还是很简单。我们看看他的这个 怎么讲这个手背啊？他说啊，这个如来即时啊，如来垂金色背。然后你要记得啊，其实如来他身上都发着这个淡淡的金光，有点像阎浮檀金光。那个阎浮檀金光就是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尊贵的这个金色。你知道金色也有可以很怂的金色，它这个是非常尊贵、非常高雅的一个金色。轮手下指啊，就是你的手背啊是往下指，然后那个指头也是往下指的啊。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导。为什么叫母陀罗手？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像密宗，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手印哦，他可能手不是五只手直直伸着，他有一个手印。那每一个手印都代表不同的意思，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但你也知道说、哦、母陀罗手大概就这意思啊、哦。他就说你手背往下垂的时候是正还是导？那阿难就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阿难现在聪明了，他还不说我觉得是导，他说全世界的人啊都觉得这样就是导。好、哦，他说而且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谁正谁导啊，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全世界人这样讲的。佛就告诉阿难啊，若世间人啊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将何为正啊？那好啦，他就问阿难说，如果所有全世界人都觉得我手往下倒就叫做倒的话，那请问什么叫做正？那阿难就说，如来数倍，就你把手往上伸对着天空哦，都罗绵手，手啊上指于空，那这个就叫正。所以大家反正想已经知道了啊，什么叫正，什么叫反。好啦，那这个时候佛就把他的背竖起来了，告诉阿难说，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被沾湿，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随汝地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好了，这是第二个例子出来了，也很简单，佛就用两个例子啊，就来显示，其实啊，不要去着这个相，你要去看他的性。所以这边又来了，他说好啦，如果往下就是说是倒，往上是正。他说你看啊，什么叫做诸世间人一被沾湿？一被其实就是加倍的意思。你原来已经着相，而且呢，你给他一个正跟反。你原来着相说这个手背往上，这个手背往下，现在呢你还要再加倍的 confuse， 为什么？一个还要再给他一个名字叫正，另外一个呢还要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导。所以啊，他这边其实很 subtle 的举出来，你记不记得我们说先有能所，后来就会分别。人的问题就是什么？你就是会着相，而且还要先着了他的那个相，然后呢还要给他一个名号。而且这个名号啊，这个样子你就只能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价值观，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他说，比如说啊，他说这个佛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佛跟凡夫？他第二个例子，他说就好比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他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是不是有佛跟凡夫？佛啊，他有十大名号，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如来呀、啊，什么正遍知啊，什么什么，我都不记得那十个到底是什么。有十个名号，其中有一个叫做正遍知，就叫正遍知啊，就是反正基本上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啊，他全部都一清二楚。你大概就是想说他无所不知，那么非常的所有的这个智慧集于一身，叫正遍知。但是凡夫叫什么名字？凡夫啊，有很多时候啊，他们就称他为性颠倒。凡夫叫颠倒，佛呢叫正遍知。他说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佛你就叫他正遍知，凡夫呢你就叫他颠倒？哎，佛的身体跟凡夫的身体其实都一样，你为什么给他不同的名号？他就是说啊，这是同样的道理，佛跟众生其实无二无别，佛跟众生的那个佛性其实是相同的。但是一个是佛，一个是众生，迷了就众生了，悟了就是佛。我们人啊，就要给他不同的名号，给他不同的作用。佛就是用来拜的，这个就是我们大的问题。你不但给了名字，而且你要定义这个东西只能做什么用啊？怎么样用它就是不对的，它只能做什么用？而且呢，分分钟都还要给它编个等级，它的 ranking， 它是高档的，还是中档的，还是低档的？ 你想想看，我们在这边上课，线上桌上同学谁不是这样？我也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我们人比较奇怪的地方。然后自己呢，把它分类之后啊，造成自己很大的问题，因为有高档、中档、低档就有不同的价钱，所以你终其一生非常的 suffer。其实有的时候要做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干些自己不想干的啥，就是为了要得到那高档的东西。那后来得到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 impress 旁边的人，因为你自己又怎么样了？那个高档、中档、低档其实没有差别啊。所以这就是很，他就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通常是着相，但是没有看到那体性。哦，所以啊，他说于时啊，阿难与诸大众，邓蒙瞻佛目睛不顺啊，不知身心颠倒所在。因为佛提到了人啊，这个凡夫啊，就颠倒了，所以才叫一个颠性颠倒，并不是他身体颠倒了或什么，而是他的一个想法歪掉了。所以第四品下半开始比较难，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些讯息。刚刚所讲的都是一个开场而已，他开场告诉你什么？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就是啊，这个不，这个守备啊，这个不论正反啊，它其实不离一背，就是说你不管这守备是向上向下，它都离不开，那就是那一同一个守备，那一守备迷雾之间啊，不离一心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念心啊，那个真如心啊，你迷了就是佛啊，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其实它不离一心啊，这个很重要，就告诉你其实它的外相不管怎么样的情况，它的本性是不变的。所以就说凡夫你会见相，你去看你是不是见相，然后你第二步会怎么样，你会取相，你会把样子记下来，然后你会着相，之后呢你着相，而且你会给他名字，名字之后呢你会坚固的抓着他不放，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改变的地方。那我们下面啊，下面这一段很重要，而且比较难一点啊，那个大家休息一分钟啊，你先该起来写，该干嘛的干嘛。下面这一段你要需要专心一点，因为有八个字很重要，到时候把你们教会。下面这一段台北的班 struggle 了一阵子，因为有八个字很难，把你们教会。那八个字很有用，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一个心法。好，我们来看啊，那个佛心慈悲啊，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啊，便告同会。海潮音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海潮是什么？潮起潮落，时间到了，那个潮水就会涨起来了；时间到了，潮水就会退下去了。来，涨潮退潮，它是有这个 timing 的。所以佛也一样啊，佛说法是机缘到了，他会才会说，就算时间到了，那个潮水才会涨，才会落，他不会平常像我们那个骂先生骂小孩一样啊，这个随便乱骂，没人在听。那佛不一样，佛是时间到了他讲法，而且正中下怀，他就是要让你能够听得懂啊。所以佛啊，这个度众生是要有禅机的啊。所以他怎么说啊？我们看看这一段，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呢，今天能够把第一段讲清楚就了不起了。诸善男子啊，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第一段哦，先告诉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心所现哦。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边大概猜得出来，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我们真如心所变现出来的。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啊？重点来这八个字，你到时候一定要弄懂。圆妙明心，宝明妙性，然后呢，认了物中你。我们先讲讲啊，什么叫做？其实我会发现我今天很糟糕，我带错书了。我所有的笔记，因为这边比较难，所有笔记在另外一本上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想看。我刚刚一看，想说大事不好，大事不妙。好，没关系，我先讲啊，能讲多少算多少。色、心、诸缘、心所使、诸所缘法。我刚好这个就在讲所有一切万法。我先跟大家讲，我觉得我现在 top down 你会比较清楚。 所有一切万法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为法，一种是无为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是的确是把它稍微记一下比较好记，因为这对你以后去看很多的书是有帮助的。有为法大家肯定懂，因为《金刚经》里面曾经讲过，对不对？所有一切圣贤皆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嘛，是吧？就是在无为法上面看分别，无为法跟有为法差别在哪？对不起，有为法是因缘生灭法，有为有反正就是有相嘛，无为是什么？就是没有相嘛，你大概这样记就好了。因为为什么我会把有为无为拉起来？是因为《金刚经》里面真的出现无为法这三个字，我最讨厌名相了。就是说，如果大家不需要记的东西，我根本不讲。那有为无为，因为《金刚经》都讲了，所以我想我讲一下，而且这个东西会帮助你去更理体会这所有一切万法到底怎么组成的。有为就是因缘生灭，那有为啊，因缘生灭你就知道，反正呢就是缘起啊，缘起啊，这个缘分到了它就生，生出来之后呢，其实也不叫生，我之前都有说因缘生灭啊，这生灭用的字都不好，其实是因缘假现，对不对？是妄现，就假装好像显现出来，它根本没有生过，也没灭过，它是假装现出来了。哦，但是我们坊间一般都讲因缘生灭法啊，哦，这个因缘生灭，因缘生灭有为法，反正你就记得它随时都会生，随时就会灭，它应该讲随时会现象，随时呢也就没了。那我们看看它分成有为法，哦，分成哪几种？一个是色法，这个你要听得懂。对吧？《金刚经》《心经》都有讲色法，这个你肯定要懂。色是啥？一切有挚爱性的物质，这个我们讲过的，对不对？包括水啊，反正这个一切有挚爱性的物质就叫色法。那心法是什么？就没有挚爱性的物质就叫心法了。那色法，我来想想看啊，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没有笔记，很糟糕。11种。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没有意哦，意是心法哦，这个你要记得哦。然后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有外境的一切，那个叫做色法。再加上我们自己身体的眼、耳、鼻、舌、身，这个11个是色法。那心法是什么？心法比较容易记。心法就是我们那个八识心王，记不记得？就是我们那个色不算，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法。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法。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张纸跟笔？我要算一下，我这样是讲100个。 你讲对 我讲对了是吧？我自己记一下，我这样不要到时候又下地狱。借有没有随便一张一个笔一支笔？好，有，我。所以我算一下啊，色法11个，心法一共8个，心法八心王，最厉害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吗？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识，是不是再加上一个第七意识那个行，对不对？再加上一个第八意识嘛，阿赖耶识。你知不知道这8个里面有一个，哦，其实很厉，我应该讲完下面再告诉你。那个我们先讲下面，再告诉你什么那个什么厉害。然后朱元不是百。万百法之一，我们讲的那个诸法，最后我会举100样，有100个法。但是这个诸缘不算啊，这诸缘不算，但诸缘很重要哦。为什么很重要？就告诉你所有事情啊，你一定要有缘分具足够了，你才有办法发生。考我的记忆力，一个叫做清音缘，什么叫做清音缘？缘分有4种。第一个叫做清因缘，清因缘就是那种子。这样举个例子好了，我说我好想死后能够往生，我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很想能够进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东西我要发愿，我发了愿之后，我才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我说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考上大学，这个东西叫做清因缘。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你一定要有这个想法，你才有可能。考上大学，还有清音缘所缘增上而无间缘是吧？等无间缘，好，那我脑子还不错。清音缘就是那个你要发愿，我一定要上去。那什么叫做所缘缘？一共4种缘，所缘就是你去所缘那缘的那个就是缘分的那个缘，所缘的那个缘。 我说啊，我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之后我每天出去吃喝玩乐买，你觉得我有没有办法上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没办法。我必须要能够修行，我要持戒，对吧？我要做很多的事情，我要禅坐，我才有办法上西方极乐世界。我今天说我要考大学，明天出去我就是出去玩，出去吃喝玩乐，我一定考不上大学，我得在家念书，我才有可能考上大学。那个叫所缘缘，你要有个因，你还要有种，你要有个种子，之后你还要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叫做缘分，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是让它能够发生的。再来一个叫什么？叫做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你要一直持续啊，你不能够停啊，你停了就没办法啦。我不能说我三天念书之后，其他的我100天考试，我剩下的97天我每天都在玩，那你觉得行吗？不行。等无间缘，它无间什么？你记不记得无间地狱？有无间地狱吗？就是你在里面受苦重难从来不停。所以啊，这个等无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lmost 就要无间了，你可能可以中间有一点点。你可能可以休息一下下，但 but anyway 就是等于说你要不停的做这个事情，这个因缘要不停的发生，你最后才能够成就那个才能够成就那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你想下地狱也没那么容易，你要不停的做坏事，而且你那个念头要一直有，就是说你那个因跟缘全部要具足。好啦，那什么叫做增上缘？增上缘是唯一啊，跟你本身没有关系的哦。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那都是跟你自己有关的，你的发心、你的作为，还有你的心念，这些所有东西啊。增上缘是什么？增上缘是佛菩萨给你的一个加持。比如说我啊，我说哎呀 ，Tiffany， 我是 Tiffany， 我想上西方极乐世界，我也好努力哦，啊，我发念啦，我发愿了，但是呢，我也努力啦，我反正不管传法啊，或者我家静坐啊，哦，做了好多的事情。带不带？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不见得真的就能上得去，但是你很努力的时候，佛菩萨会给你很多的加持跟机缘，或帮助你，去引导你做很多你最后会做成，就让你能够上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这个东西叫做增上缘，这个是唯一跟你自己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他把，因为但是啊，为什么讲白法，就讲这所有的万法，又把缘分拉进来，就是因为很多色法、什么心法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是需要有缘分的，所以他把缘分放在这里。那心所使法呀，心所使的话是说这个八心王啊，八心王啊，那个八世心王啊，就是王嘛，王出来旁边是不是要有很多使者啊？要有很多的使者，那个使者啊，就是哎，那个使者是不是一共有？我看51心所，50因心所，所诸所51心所，一共51个，有51个，这51个是干什么的？这51个啊，其实就是你的心事啊，在作用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连带状况，或者要有那些状况在那边，你的心事才能够发生。这个50因心所，你就不用去记它了。我觉得你真正要记的是什么？只要是色法、心法，还有那个诸缘。四个缘分记得，下面的我觉得不用记了，你只要大概有一个概念，有印象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诸所缘法，诸所缘法就是跟这个其他，就是还有叫做，它也叫做什么24不相应法，就是你也不管了，这个东西就跟心法、色法完全没有对应的一些东西，那个你就甭管它了，一共有24个。这个啊，一共这个就叫做有为法，我看一共几个，九，是不是94个？六七八九，94个，94个有为法，还有六个，哎，不对，96个有为法，应该是不是还有四个？我看一下，算一下，八九，94个有为法，对吧？还有六个无为法，还有六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就是无形无相，你把它想成其实就是那如来藏。也，他问到你说怎么会有六个如来藏？其实不是的，就是那如来藏，他只是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看，就叫无为法。所以所有的修行人都是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哦，你只要记得这样就行了。把它分，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百法明门论？100个法，诸法哦，就是有古时候的人把它分成一个论啊，把它分成100种，100种你就知道是有为跟无为啊。无为讲的就是这个真如，有为呢就是因缘生灭法，记得就好了。然后呢，有为你就大概记得什么是心法，什么是色法，这是最基本的啦，这个是真的要记得。然后几个不同的缘分记得，行了，够了，下面那个别记了，连我都不记，你也别记了。好，大概就是这样，他就告诉你，哎，可是重点来了， 讲了这么多，佛到底要讲什么？他说，我告诉你，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唯心所现，全部都是你的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而且后面楞严经全部都会用证明法来证明这所有的一切真的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都是唯心所现，全部都是你的如来藏变现出来的，而且他告诉你最后他会证明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如来藏，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桌子椅子旁，绝对于我来讲、哦、旁边的永培基尼 Vivian 这些人根本就是我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然后我也是 Vivian 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对 Vivian 来讲哦、只是我们有共同的业力，所以我们会看到前面有这张桌子，然后我是他如来藏变现出来，他是我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业力，让我们经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会有不相同的业力，我们有别业。我们前面如果今天姚如拿了 一盆的，就上次我们讲的嘛，你说拿了那榴莲给我们吃，这是我们的共业，大家都吃到了这个榴莲，可是我们的别业会让我们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有些人吃了一个很难吃的水果，有些人吃到了一个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共业跟别业的差别，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到时候我们慢慢会讲啊。他说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之物，这全部都是在形容如来藏，但是我有跟大家其实提醒过啊，就是说中文啊它这个翻译其实非常精准非常优美的，所以里面的用字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如来藏到底是长啥样，你要能够看到这些字，你要能够脑子里面能够去解释哦，否则妙明真经妙心对你来讲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没有任何的意思，就是如来藏。可是如果你真正比较仔细，你看得懂，能够去体会字里面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就不一样，那个妙是什么，妙我们讲过啊，我们再提醒一次，妙其实有两种，一种啊是说啊它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如来藏啊其实是 beyond 人类的语言文字啊，那只要是语言文字能够形容其实都不是如来藏，都妙不起来了，所以这个妙字啊是 beyond words beyond thoughts， 那它是一个妙不可思议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所以你有看读经文你就知道，你看到一个妙字字它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原来原本具足的不需要获得的原本具足的这个东西也是妙啊，原本具足的，那它的明呢，明啊明其实就是光明，大部分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啊，光明等会我们就会多学一个明还有什么意思，真经啊真实不虚啊，经呢它是没有杂染的没有杂质的，精华没有杂质杂染，是完全纯净干净真经的哦。妙心，他在告诉你妙明真经所形容什么，妙心就是这个妙心中所显之物。下面来了，云恒汝等遗失本妙什么东西啊，原妙明心宝明妙性，本妙我们先把它放到一旁啊，这个本来就是本来具足，你把它想成本来具足就可以了。圆妙明心保明妙性，这个可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大家一定都听过如来藏、听过真心本性，听过真如心，听过真心、什么明心见性，诸如此类，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好多不同的名字，反正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啊，如果你看到，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心跟性啊，其实就是同一回事，大家都知道，明心见性嘛，心跟心同一回事。但是啊，当你心跟心，心跟性放在一个上下对联一样的句子的时候，一个讲心，一个讲性，像现在我们是不是圆妙明心保明妙性，当它拆开的时候，而且又放在一起，它如果拆开不打紧，我说真如心嘛，对不对啊？本性嘛，这个讲同一件事情，但是它如果拆开了又放在一起，上下句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心跟性是不同的，你一定要能够看懂这一句，因为这一句这八个字好重要，圆妙明心保明妙性，你看心跟性拆开了，但它又上下句又连在一起，这个时候啊，心啊跟性啊，心比较偏重于功用，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心啊就比较偏重于功用，性呢比较偏重于体性，就是还是在讲如来藏本性体性，但心是比较偏重于功用。什么功用啊？照明的功用。你看啊，什么叫做你只要把它想成圆啊，先看它明妙心宝，对不对？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你们写八个字，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是什么意思？极灭的极，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极灭啊，你要常常去关照它。照而常极，这就是八个字的意思。妙明心，心是什么？我们说是照，心啊是比较偏向于功能，照明的功能。这个妙啊跟这个明啊，妙是比较偏向于极静，原本具足，妙不可言，就是在讲那极灭的状态，原来那个体性如来藏原来那个状态。而明呢，这个明是照，观照的意思，明放光明，大放光明，可以观照的意思。所以啊，妙明心是什么？是去照，照去照亮，去观照的意思。那宝明妙性呢，我们把那个圆跟宝其实先放一边，我们到时候再加进来，先去看妙明心以及明妙性。那个明是什么？当然明妙是什么？因为观照，因为去照而能够极，看得懂吗？妙明心是什么？因为极，因为极静，所以这个心啊要时时去观照，去光照，大放光明，去观照它。观照以后呢，就能够照而常极，明妙性。圆就是圆满，无所不照，大放光明，整片都是，就是观照这个真如本性，而真如本性是无所不在，无远弗届嘛。所以圆是圆融圆满，无所不在。圆妙明心，这个妙原来圆满无处不在，因极而能够观照的这个心大放光明，因为你极而常照，对吧？所以你照了之后呢，那个心才能够继续的极灭，才能够继续长存的极灭，明妙性。所以那个心是照观照，那个性呢是极灭，那个妙啊是形容极灭的状态，明呢是形容观照大放光明。宝啊，还有一个字就是它永不坏灭的意思，那个宝贝啊，宝贝永不坏灭。其实楞严经它比较难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懂中文，有一些东西你没办法去把它能够真的去享受，去真的 enjoy 它这所有的这个所教的东西，你能够听懂意思，但这些就有点难。圆妙明心，宝明妙性，所以就告诉你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很重要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自在？他极才能够常照，他应该观自在是照而常极，观嘛，对吧？照啊，那个常自在是什么？就是极灭的状态，你才自在，才自在嘛。语法上面一切自在嘛，就是照了之后才能常极。所以我们说观才能自在，不观你就不自在了。你原来可能如如不动，但是你要观照它，你要能够去观照它，它才能够继续处于那极灭的状态。所以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才认了物中迷。这一段啊，是第四番显见中间这一段，已经有点难度了。第四番显见的下一段也有难度。下一段呢，是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如来藏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但是没有讲得很细。真正讲得很细是在后面，后面他有一段会手把手的，就是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如来藏到底是怎么变现出来的。这一边没有讲的这么细，这边是给你一个比较粗略的啊。我们先给你两分钟时间，刚刚所讲的有没有问题？你稍微 review 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地方不清楚。这一段我们下一次会重讲一次，然后我们等会会花五分钟时间把下面一段先跟大家有一个 overview， 这样你回去预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然后我们下一次啊，会重讲第四品以及接着上第五番显见。先看一下刚刚讲的哦，色心，什么是色法，什么是心法。 什么是诸缘，这边应该都很简单。心所使，诸所缘法，这个你就不用管它了啊、哦，大概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他告诉你，这所有一切啊，全部是唯心所现，汝身汝心啊，全部都是你心中所现物啊。妙明真经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一定要有一点概念啦。哦，看到那种妙啊，看到真啊，看到经啊，看到明啊，这些字，你大概都要知道说如来藏可能在讲些是什么样子。最后是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讲的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这个一定要会。妙啊，是讲这个极。明呢是讲这个照，然后我们说心性摆在一起，对吧？心是讲这个用嘛，性呢是讲这个体，所以啊极而常照摆在一起就是照而常极。下面一段呢在讲怎么从如来藏那个光明的真空啊变成后来晦暗的虚空。你看看啊，一开始是宝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吗？讲的是真如本性啊，但是问题是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了？我们任务中迷啊，任务中迷其实是不是就是那起心动念一下不觉，一念不觉，不觉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姚如一念不觉，不觉什么？ 念不 觉，嗯，不觉什么？不忘记哪一件事情，或不觉哪一件事情？不觉自己已觉，对不对？就不搞原来其实你在大觉的状态，但是你忘记了，你一下不觉，一下不觉什么？一下不觉，其实自己已觉，你就这样。了解就好，一念不觉什么，你就忽然不觉自己已觉，你原来根本是觉的，大觉的，光明的，可是你一下搞，一下子忘掉自己不觉，你就想要觉，一念不觉的意思就是你忘掉自己已觉而想要觉，就这意思。想要觉之后啊，你是不是起心动念了，就开始能所就出来了嘛？因为你想要能嘛，你想能啊，你本来其实已经能了，而且是没有能所的分别，但是你一下一念不觉，你一下忘记了，就想要能，你一下想要能，那动念之后所也出来了，你想要能的时候你所就出来了，就能所就从一就变二了，然后二就开始变多。如果你当时就停在那一念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没办法就停在那一念，就一变二，二变多，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离谱，从能所变成分别，就变成了执着，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能所其实本来没问题的、哦、然后你知道它的状况是什么，就从光明变成晦暗为空，从光明的真空，真空妙有的真空啊，真空妙有大家就一定要懂哦，你们学到现在真空妙有，我都在想说有没有人愿意 volunteer 解释一下给大家听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就变成光明的真空，变成晦暗的虚空了。它那个晦暗的虚空是什么状态？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光明的，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黑的，比较晦暗的，所以这叫做晦昧为空。然后啊，我现在只讲个大概，你比如下次我们会重讲。而且那晦昧为空里面一些比较暗的地方啊，它就结块，那个地方就结块成色，那个比较暗的它会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最后就色，地水火风的那个四大哦，那个色，那就地水火风那个东西就结块成色就出来了。而且那个色啊，还你的这个时候其实这边的色，这边所谓的色或地水火风都是肉眼还看不见的，比较像是种子。然后啊，那个色啊，它会随在会 combine with 你的一个那个，还有你的那个，你的脑子，你的想法，最后啊，你的想象，你身体会出来。身体出来之后啊，它会对内对外啊，在那边摇动啊，他的心会奔跑。最后就在讲说，你的意识心对外会攀援境界，对内呢，他会圆那个法尘，想很多事情，会自己在那里幻想。 然后就迷了，而且他以为啊，迷了之后他决定啊，以为啊，这个心啊，这个意识心就在你的身体之内，这就回到前面七处真心。为什么佛问阿难说你的那个意识心在哪？七处真心，阿难第一次就回答说心在色身之内，其实应该是心包万法，怎么可能心在色身之内？根本不对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你，这所有东西大概慢慢怎么出来的。我们下次这两段都会重讲一次，从来没有预习过的同学，这个地方会有点比较有点难度，哦，比较呛一点。但是如果你有预习，你仔细听我讲，你下次再重看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难的其实不是难在这里，你只要吉而常照，照而常吉，圆妙明心，保明妙心，那个地方懂了就其实很棒了，已经很棒了。然后呢，我们会到时候真的再讲一下这个整个。那个色身啊什么的会怎么出来？到后来他都会告诉你，世界像色身各种不同，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是什么样情况把这些生命制造出来？他讲的挺清楚的，好不好？OK，给你们2分钟时间。极灭啊，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涅槃极静的状态。那个极是什么？是所有的烦恼全部都灭掉了。极啊，是极灭的意思。所有的烦恼全都灭掉了，绝对不是枯寂哦！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很孤单、很枯寂、没有生命现象，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所有的烦恼都灭了，所以是非常清净的状态，是指这个寂。好、哦，所有的烦恼都灭掉了，非常清净的状态，其实就是在指我们如来藏最原本的如如不动啊，寂灭，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的那个状态。在那个状态之下呢，急，你要常常去关照它。已经急了之后啊，你不能就此打住，你要去关照它。你关照它之后呢，它才会继续保持急灭的状态。所以急而常照，急灭的时候你要继续去关照它，照而常急，你时时去关照它，它才能够继续保持在急灭的状态。我们也一样啊，为什么？要修观呐、啊，需要修止观，你要时时去关照你的真如心。像我们现在是没有极灭的状态，我们都希望能够经由观照，或者说经由禅坐，能够让我们那个妄念跟妄想能够止息，或比较止息。那他这边的状态是说已经止息了，但是你不要停止去关照它，你还是要去关照它，这样子你才不会一念不绝啊，对吧？ 嗯哼， 这样清楚吗？ 清楚，很清楚。 好，谢谢啊，K。还有没有别人有问题的啊？不会都没问题吧？没问题，我来问了。指我们在我们家做的那个时候，顶多比较说是指，就说让你啊，先心先定下来。有禅，你不是打止观吗？有止禅跟观禅，观禅是要配上观想的，观禅是要配上观想的。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观想，但是我们《金刚经》结束以后要学禅净双修啊。那个时候我会教你们观，因为我有个那个仁波切，他已经把整个阿弥陀佛那个怎么观，就是你在念持阿弥陀咒之后配上那个观想，他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个密宗的他是最简单。他说其实密宗跟净土宗基本上那个地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你持咒，然后教你如何观，让你很快的进入那个状况。那当然，禅宗也有观禅，就是说我们啊学到了一些《金刚经》啊、《楞严经》上面的，你也是静坐去观，但是观很多时候是需要老师教你的。那我们之前那个只有止还没有观哦，他这边讲的是需要观呢、啊，内观，不但止还需要观，所以它还是有法门的。 OK，谢谢。 好，那个慢慢来，我们现在都没有观过，我们现在止都还没止呢。纸都还没有，没办 好， 法关。 谢谢。 好，不要出去跟人家讲说你每天在打纸关哦。那个关绝对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就是不是只是坐在那边让你的心静下，哎呦，心静下来而已。他那个是要做一些观修的，那个其实观修比较需要比较厉害的老师带啦。那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因为你到最后。其实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派，你到最后那观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观修很难，你看你自己看嘛，那六度是不是那个禅坐之后就已经就般若啦？ 所以到最后，到最后啊，我们这一代如果真是有人能够觉或明心见性能证悟，通常开悟你要靠观修啦，你要靠止观才有办法进去啊。好，谢谢 Eve，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的？异性他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文字啊，在形容这个如来藏他那个体性的状态。你要知道如来藏啊，其实是实相，实相呢，大家绝对不要弄拧了。只去想它体性空寂的部分，你还要去想它能够随缘变现的那个 part， 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实相哦。所以集而常照，照而藏，其实它是有用，它有体性也有相用。空寂啊，是在形容我们的体性，寂字这个字都一样，就是所有的烦恼止息了，寂灭了。这个空字呢，如果你看到空寂，它比较偏向于告诉你，其实所有啊，我们的体性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都会随缘现象。这个空寂的空是真空，所以我都说你们一定要把真空妙有这四个字给它搞清楚，到底什么意思？这就是实相啊。所以我们导火金刚经就来了。导火金刚经在线上同学大家开始看看谁会讲无相无不相不依不异真空妙有，你这几个字搞懂了就已经搞懂了。色空不二，空即这个空，真空妙有，真空它不空哦。你先搞清楚，真空不是空空如也，里面什么都没有哦。真空的意思只是说它有固定不变，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可以随缘现任何相，但是那些相全部都是假的。真空不空，能生妙有，或能现妙有，妙有非有，那个妙有是不是随缘变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各种样子。妙有它不是真的有哦，它真的有是不是就会妨碍真空了，它不是真的有，它妙有非有，它才不碍真空。所以你刚刚 Tracy， 你刚刚问那个空寂跟寂其实都是同样的，那个寂跟这边寂都是一样，你看到寂这个字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太会有再有不同的解释。你只要不要把它想成是枯寂，好像没有生命现象，没了水，没了什么东西，一片死寂，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啊，那烦恼寂灭了，所有的烦恼灭掉了，然后它是非常的清净。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谢谢。 很棒啊，我跟你讲，你们就一定要开始问问题，你开始问问题就表示你有在听，你有进入那个状况，你才有办法问问题啊。第一次听的同学，你先把心跟性把它分开、 okay. 心啊比较偏重于用，就是在这边你就把它讲成关照的意思， 关照。 那个性呢，就是我讲比较偏重于体性，就是比较在偏重于体性方面，比较偏重体，那个性呢比较偏重于体，那个 音是功用， 比较偏重于用。然后这个体啊，体字是什么？就是寂嘛，寂。 对， 刚刚我们在讨论那个寂嘛。那那个用呢，是明啊，明啊，是关照啊，对不对？那个明啊、 哦， 你现在我再讲一次，我开始你就可以会开始懂了。 嗯、 你看看那个性跟心，你现在已经懂了，对不对？ 对。 然后它的那个性是不是配上那个寂？ 对。 寂就是这里面的妙， 嗯嗯嗯， 然后呢，那个心是配那个明， 嗯， 明嘛，照嘛，对，照嘛， 对， 对， 关照功用 嘛，就是配这个明啊， 对， 所以你看啊、哦，性就是配着妙，对，性是配着妙，然后对着寂，然后心呢、 嗯， 心是那个用，对不对？用呢是对着什么？是对着那个明。 明。 那个明是不是对着那个照？ 对， 就好啦。所以你看，性是偏于体，心是偏于用。体呢，它是什么？它的体是你就配上那个寂，因为它是寂静嘛。 对， 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心呢是照呢，照就是光明嘛，就配上那个明嘛，就是照嘛。 嗯、 它的用是照，它的体是寂嘛。然后一个妙，一个明嘛。所以你看，妙明心是什么？妙是配上寂嘛，寂，而且它去照嘛，妙明是寂而常照嘛，那个心啊是寂而常照，然后那个明妙呢是照、 嗯， 因为照而能够常寂，所以它对的是那个性。 OK， 这样有没有懂了？ 有。 哦，很好啊，那你刚刚怎么不问？ 还要我问你？也要抓紧一个角度，就是说，急啊，不要把它想成死急、枯急，它是急灭、急进的意思，清净的意思。对， 嗯。 最后你要记得，所有东西啊，最后都是关啊， 关 那个关，然后我们的心心，那所有的关照，你是那个般若三个层次，先文字嘛，你才会有关照。最后是不是正实相？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你一定先看文字，为什么在讲啊？心经、楞严经，把这些道理全部讲给你听完以后，你必须要关照。那个关照其实有两个层次啦，一个是说你真的修止观的那个观，另外还有个东西你要实修啊，你要出去真的是行六度，你要实修，你要能在如如不动之间，经过你这些所有的历程，你最后才有可能见证实相。实相就是什么？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真空妙有。 对， 可以吗？ 可以，懂了。 好，我跟你讲一下，亲姻缘大家都知道嘛，亲家的亲，对吧？姻缘就是姻缘嘛，所缘缘呢，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发愿你要考大学，你得去念书啊，那所缘缘，所就是所以的所，缘呢就是缘分的缘，所缘的缘分。所缘缘，那两个缘是同一个字。 嗯， 再来呢是等无间缘，无间就是无间地狱的那无间，无就是没有嘛，间就是空间的间嘛，等就是相同的意思嘛，等无间缘。 对， 还有一个是增上缘，增是增加的增，上是上下的上， 增上缘。 你可以不记得，你可以不记得那所有的名词，你只要记得说我要有发愿嘛。然后我要去做相同的事情啊，的缘分啊，而且我不间断啊，最后还有佛菩萨的加持，你记得这样就可以了。那所有的名词你不记得无所谓。 哦、oh, ，OK， 你没看说那个佛有个他最大的敌手，其实就是他的老师，他前世的老师变现出来，就每天恶搞他、恶整他、恶那个他，他要修他忍辱，修他各种东西。后来佛很感谢他那个敌手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没有办法那么快成佛。 那这个可以跟这个人再上一次。 你可以把它放成同一个类似的，可是你要， 这也是外力而来， 这也是外力来的。对，前面刚刚讲的三个都是我自己发心自己努力而且不间断，那所有外来的不管是逆缘或者是正缘，其实都算增上缘，都是来帮助你的，他会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你去成就你想做的事情，那这就是外面的，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好，谢谢谢瑶如。看一下下一次上课是8月3号嘞，哦，好快哦，到8月了。